的女神，不一定长发披肩，也可以。 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经典走四方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如约光临经典走四方。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，为您安排我国著名歌唱家程方圆演唱的一组经典名曲。首先请欣赏他演唱的《情恋》。 拴住的两颗心，谁能分？

历史就此翻开，冷的风它北回又南来，代代容颜不改。这古老的经纬编织着我的祖辈，长江是我的兄长，黄河水是我亲自背。 金色的秋叶飘